今天要念的这本书叫做《河马屁声大》。不不不不不，在一个小镇里，有一只爱放屁的河马。河马一个不小心，就会带给别人大麻烦哦。河马屁声大， 借我看一下啦。 好，在一个小镇里，有一只爱放屁的河马。河马一不小心就会制造大麻烦。他经过松鼠的家，因为放屁太大声了，不不不不不，把门给吹到树上了。走开！松鼠生气地说。到图书馆看书，不不不不不，放了一串屁，把大家的桌子震得东倒西歪。他觉得真是丢脸极了。一个不小心啊，便把睡午觉的动物们都吵醒了。走开！走开！走开！大家都生气地对他大喊。有一天，狮子镇长邀请大家参加他的生日派对。你会唱生日快乐歌吗？ 会。 你唱一句就好。 祝你生日快乐！ 好，很棒。不不不不不！突然好大的一个屁，把蛋糕都吹垮了， 吹台了， 蛋糕都倒得乱七八糟，狮子镇长满脸都是奶油，我的生日派对都搞砸了，大家好生气哦，要把河马赶出去，出去，你的屁好大声，好臭哦，有你在的地方就是大麻烦，哇，好伤心，对不对？河马听了好难过，我又不是故意的。他孤独地往森林里面走，走走走，远方传来了叮叮咚咚的声音， 是猫的音，咕咕咕咕咕。 哦，河马偷偷走了过去，一个不小心，他又放屁了，不不不不不。这个时候，所有的声音都停了下来。河马走近一看，原来是动物们在演奏音乐呢。犀牛吹笛子，嘟噜噜，嘟噜噜。 河马不见了。 河马不见了。猴子敲拔，锵锵锵。兔子拉小提琴，咦咦哦，咦咦咦咦。天竺鼠， 猴子在哪里？ 猴子在敲拔，锵锵锵。在哪里敲拔？锵锵锵。 这里。 天竺鼠打鼓，咚咚咚。还有露丝演奏手风琴，嗡嗡嗡。 小松鼠。 大象摇沙铃，轻轻轻。 大象。 河马听到音乐，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起来，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嘟噜噜噜，咚咚咚，锵。他们演奏了一首完美的音乐，河马和乐队天天快乐地演奏着，让森林里充满着欢乐的音乐。声名远播的他们有一天被邀请到小镇上去表演啦。往小镇的路上，他们听到有个声音在喊，救命啊，救命啊。原来是狮子镇长掉到陷阱里面去了，不管大家用什么方法都救不出镇长耶。 我看， 我来试试看吧。为了救出狮子镇长，河马勇敢地往里面一跳。 一样的河马。 好不容易到了洞穴底部，狮子镇长看到他却说：麻烦精，你只会放屁，你要怎么救我出去啦？我真倒霉，跟你困在这个小地方，还得闻你的屁。河马说：镇长，你放心，我的屁只会响，不会臭。抓紧我咯。说完，河马突然用力起来，脸都涨红了。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哇，下一秒河马飞上天空，成功的救出镇长，动物们都欢呼了起来，Hooray！有没有欢呼？ Hooray！ 晚上乐队的表演即将开始前，河马有点害怕，他怕大家还是一样讨厌他。大象安慰他说： 不要紧张，要对自己有信心，拿出勇气吧。河马鼓起勇气，偷偷看了一下观众席。哇，大家都来了，河马我爱你，放屁无罪，森林天团加油。哇，大家都来了，都来看河马表演了耶。 河马妈妈， 河马妈妈也来了是吗？哦，河马和其他的乐手在舞台上把最好的音乐演奏给大家听。 狐狸妈妈， 观众热烈的鼓掌，大声喊着 Uncle Uncle， 每个动物都扭腰摆臀，随着音乐尽情跳舞。表演完毕，狮子镇长走上台，给了河马一个大大的拥抱。谢谢河马和乐队带给大家美好的夜晚，这是河马最快乐的一天。对了，忘了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刚才有个观众太高兴了，不小心也放了一个屁。噗噗 噗噜， 是谁放屁？是妞妞放屁吗？ 是河马。 是河马放屁吗？还是爸比放屁呢？ 是妈妈。 妈妈放屁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